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翻嚟礼拜四嘅大军阀咯。 系， 喂阿土，你而家系咪即系忙于搞呢个社民联，已经系荒废咗社稷？唔系，而家系咪忙于搞呢个花生 联？ 已经系即系唔 Q 你社稷啲嘢啦，大佬啊！而家话你喺个台里边净系打飞机，有人话你 边个又系？ 台段片先， 你都系得长毛一个人啊！变咗而家系你明唔明系大镬噶？你嗰啲就算嗰啲平日牙捻刷刷喺度企夹夹嗰啲，你咪最多喺花生台打飞机，你都唔出嚟嘅，系咪？喂，你就算你反对我闹我都冇所谓，你出嚟要做嘢噶嘛？你缩喺个花生台打飞机有咩用咧？系咪先？冇用嘅，系咪？咁嚟嚟去得个黄浩明出嚟冲，系咪？冇人，咁你点搞咧？系咪先？ 点啊？有冇嘢讲啊？ 冇嘢讲。 你做咩缩埋喺花生台嗰度打飞机？唔出嚟啊！你 来来去去得黄浩明一个冲、啊。 我哋花生台嘅目的嚟就系嚟监察匪类嘛。 啊！ 如果唔系，点我哋会有呢个匪类监察院啊？系咪？ 系。 咁好简单嘅啫嘛，系嘛、啊？你打咗我咁多年，咁而家唔可我唔可以打你啊？仲有，我要问黄老邪，我哋7月1号俾人拉嘅时候，佢喺边啊？ 系。 你答咗我先啦、 啊。哦。 仲有花生台有几多个系仲系社民联噶？系咪社民联去花生台即系讲嘢嘅人有几多啊？仲有唔系得陶君衡一个，我都系普通党员啫。学呢个黄老邪话斋，系咪？ 嗯，唔系咁样嗱。其实呢、這个即系 周身系咪仲系周身好似仲有交会费、啊？ 系吗？ 阿龙同 Anthony 就冇交， 冇交好耐啦，冇交好耐啦。 Roger 又退出咗啦，院长亦都好似冇交会费啦，咁样。 系 咁咪即刻，你真系想指我陶君衡？陶君衡话俾你听。 唔系有一样嘢，我想你。 你黄老邪送咗我一程啊嘛，系咪？你送咗我一程啊嘛。 系。喂，仲有一样嘢， 即系老萧话斋，陶君衡你。搞咗20几年啦，咁我都有退休嘅一日㗎，咁我退休嗰个时候咪就係负责去监察呢个匪类囉。 係。 係咪叫佢唔好破坏个运动囉，唔好帮共产党忙囉。喂，呢、這个已经系好重要㗎啦。我出嚟用乜嘢呀？我7月1号我有出嚟呀。 教主头先讲咗佢嘅分工嘅，佢呢而家就集中喺文宣理念同埋喺幕后嘅训练方面。 佢有乜嘢文宣呀、啊、佢除咗讲嗰几句口号咩本土 民主 反共之外。系咪？ 就有全民制憲， 唔系咁呢样嘢啊？边个 challenge 佢？即系而家终于见到阿 Q 仔咧走出嚟 challenge 呢班人啦，已经开始系，即系尤其系去到即系吓、啊，即系去到学联啦，即系好快就要罢课啦，几日都唔够啦，系嘛？ 下个礼拜一开始 嘅，你都去占中，即系去饮啦，即系其实你都系去到半个月都唔够嘅时间，即系如果你而家仲系即系去讲即系呢啲咁嘅嘢，即系我觉得喂系咪即系？完全系依附喺即系嗰个即系占中度咧，呢班人喂，其实系咪真系叫本土派先？即系我觉得喺呢、這个即系是非关键呢个咁样嘅关节眼上面，即系已经系即系全面咁样，即系寄生喺占中上面喎，已经系咪真系叫本土派？你不如叫做呢、這个即系喂占中寄生虫好过啦。 所以我哋个台啊，即系不约而同啊，我哋冇私下开个会啦，我估其他人都未必受我影响嘅咧，就系、是。喂，我哋个判断好简单啫嘛。而家最大嘅敌人系边个？ 嗯， 而家最大嘅敌人系共产党。 系， 嗯。 但系点解无论热血公民又好，所谓嘅本土派都好，同埋黄毓民，以黄毓民为首嘅本土派， 嗯 嗯， 系过去呢一年以嚟，其实佢有几多系屌共产党？ 嗯， 有几多系屌呢一个嘅建制派嘅咧？有几多系屌梁振英嘅咧？佢不断喺度揾自己人嘅矛盾。嚟擴大佢， 咪屌本，咪屌共產黨，唔 係 冇， 咪呢個咪就係其心可誅咯，呢個咪就係居心可測咯。 但係我覺得佢屌共產黨嗰啲係行禮如儀嚟嘅，好多時候都係， 係咪？ 即係譬如好似好形式化，即係尤其係佢針對於呢、這個即係支聯會啦，係嘛？即係亦都有鬧你當其時，喂點解唔即係講呢個即係呢、這個反對一黨專政啊咁樣樣？ 佢嘅狀況係似咩咧？ 即係嗰啲民國軍閥咁樣啊，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啊，即係佢要針對共產黨嘅行動走去屌嘅時候咧，你見佢行禮如儀，冇進一步深入咁去討論啊嘛。 嗯、 但係問題，當佢分析翻佔中策略嘅缺陷嗰陣時，佢係真係可以講好多嘅嘢出嚟啊嘛。 喂，老實講，我哋喺呢個節目裏邊講佔中嘅策略嘅問題嘅錯誤，我哋都講唔少啦。 係 由我訪問。即係呢個嘅戴耀廷到呢一個嘅鄭宇石到何俊仁，係咪？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嗰種批評依然喺同一個陣營裏面、嗯、大家係互相砥礪啊，係大家互相監察，大家諗一個好啲嘅方法，可能係路線唔同、策略唔同嘛。 嗯、 但係黃老邪佢做嘅嘢係咩啫？由頭到尾就係打擊主流泛民， 嗯 嗯 ，OK， 打擊左膠，打擊民陣。打击学民思潮，咪你睇到佢成个套路啊！所以点解嗰日我喺阿淡嘅节目里边讲咧，其实而家共产党攻泛民咧，系打几条线噶嘛？ 系 咯，唔系所以立体战役，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喺你，即系其实明嘅一条，暗嘅一条，即系变咗、就是、 黄老邪咪就系暗嗰条咯， 即系互相夹击你啊嘛，就成为呢个以国之势啊嘛。 唔止， 唔系佢多次提花生台嘅目的系咩咧？佢、嗯、就系想警告我哋，叫我哋唔好再话佢系匪女啊嘛，唔好再批评佢啫嘛。喂，但系老实讲，喂，我用翻你嘅契仔个逻辑啊。你嘅契仔嘅逻辑话呢个系叫做丧尸论啊嘛，系咪？我梗系先抽你先啦，大佬。泛民个个见到你黄老邪，怕捻咗你，我就唔怕你嘅。 喂，仲有一样嘢咧，佢话零七年嘅时候咧，佢自己本身嘅正职就系有份烧车胎，你佢有冇真系有份嘅？ 烧条捻 啊！有啲网友想你澄清下。 唔系，我可以澄清就系、是、好简单，就系、是、当日我系前一两日我先决定嘅，临场我先通知长毛，我话带咗个车胎嚟啦。你就准备烧啦， 唔系你有冇遇佢先？ 梗系冇啦， 好惊你唔遇佢嘅，你知啊？ 边有份啫？ 你知系教主噶啦吓。 如果佢真系有份去策划去安排嘅话，点、解你嗰阵时你唔攞个火机去点啊？ 嗯、 你唔行埋嚟啊？当长毛俾呢个差佬揿住嘅时候，佢走咗去边啊？ 嗯， 系咪？完全同佢冇关噶。 系， 唔系佢嗰日喺港大嗰、那个论坛里边咧，啲人话佢讲得好好嘛。 嗯、 我话俾你听，佢一啲都讲得唔好。可以澄清一點就係、是，第一，全部所有佢嘅內容啊，有邊一點唔係拉翻咩五區公投啊、燒車胎嗰啲嘢，係、借我哋嚟冚自己腳，話俾人聽你自己好激進。之其二，你以為你自己講嗰、那個讀嗰個咩立法會嗰個動議辯論咩有全民制憲啊，全身做 嗰嗱呢個就係個問題啦。嗱，因為佢之前就係、是、即係佢就 challenge 咗佔中，就係、是、其實係成到事啊嘛。即係其實你係以一個叫做係實用主義嘅角度去講。嚟去 challenge 出呢个大， 佢一时又实用主义， 系啦， 一时又理想主义， 系啦。 嗱呢一个佢自己系自相矛盾嘅， 嗯， 一时就好理想，好理想，好理想，跟住你问佢做乜，冇。 你话佢要有一个浪漫嘅情怀噶嘛？革命系要有。 咁但系跟住你问佢，你噏咗一年，你做咗乜嘢？冇。 唔系啊，佢咪扶植紧，唔系佢协助紧啊台长，就搞紧一个本土新闻，宣扬本土派嘅理念啊嘛。 嗱，讲呢个本土新闻就要讲翻啦，即系嗰日咧，即系你广大论坛咧，其实阿边个，其实佢哋本土新闻嘅代表系嘛？ 曾卓文 吓、啊，曾卓文咪喺度challenge， 咪追住啊边个啊追住啊戴耀廷嚟屌咯，咪就系话你会唔会报警？你讲啊！I am talking English， 佢明明系讲中文，又唔知点解佢话自己讲英文，我真系 劲嘅佢，有咩好报警咧？ 啊， 我唔明啊，我唔明， 我唔明点解去追击佢啊？即系呢个 唔系报啲乜嘢警啊？我想知道究竟具体系，我睇到 Facebook， 但我唔系好明佢究竟可以具体报咩警啊？屌， 嗯，啊，即系我唔明佢点样，即系其实呢方面我唔知道追击嚟做乜 Q 嘢啦，即系其实就 同埋近呢一年，喂，究竟喂本土派你话崛起咗，大问题佢哋真真正正嘅理念行动系做咗啲乜嘢出嚟嘅，真系冇人知嘅。 人哋黑衣游行，黑衣游行嘅时候唔系黑衣啊，黑衣游行嘅时候，佢哋走去搞呢个咩水货，你搞咩啊，大佬？好似喺度转移紧视线咁，呢班友，大佬。系嘛？过去嗰两三个礼拜以嚟，呢班人就喺度讲紧啲虚无缥缈咩 打擊呢個咩民主回歸？ 唔係，佢哋有實際嘅嘢嘅。 黑暴遊行嗰邊好明顯啦，即係其實你係明暗都出曬嚟啊嘛。明嘅就係其實呢個收工男啦，係嘛？收工男叫咩名話？ 傅振中 啊，傅振中啊嘛。咁你即係暗嘅，你見到愛港力嗰邊又走出嚟啦，就係其實書生做即係造反就十年不成啊嘛，嗰班友啊嘛，係嘛？咁另外就係其實你除咗佢講呢一紮人，其實已經回咗師啦，即係喺嗰夜已經係，即係嗰日已經回咗師啦。咁你愛港力，你而家同佢劃清界線，咁你已經即係其實喂。大家都知啦，你係跟陳文嗰派㗎嘛，大佬啊，唔咁你而家你喂你唔好話，你唔好同我講，你而家買 radio， 你同你又同阿陳文劃清界線啊，你真係。 同埋佢係純粹係驅王㗎啫，你相對之下真真正正嘅本土咧，就係、是、港大嗰一班編委，佢今期喺學院嗰度寫咗，喂佢哋個大封面個主題就係講緊香港民主獨立，係探求喺政治上面或者喺地理上面如何配合外國嘅勢力。点样可以令到香港独立而不受共产党所干预？喂，呢一样嘢真真正正本土啦。 嗯，唔系嗱，其实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讲呢个嗱，你头先讲翻本土派啦，佢亦都系即系其实主要嗱，你见到而家两条战线，一条就系罢课啦， 嗯， 一条就系占中啦， 嗯， 其实你而家见到佢哋系一开始嘅时候 from the start。即係已經係開始係屌，即係屌柒你於萌芽狀態啦。尤其係陳建文，佢今日即係講呢個鐵一般嘅紀律嘅時候，喂已經開始係咁做圖啊，又喺度即係整啲漫畫出嚟啊，話你自綁雙手啊，即係等人抬好戇鳩啊咁樣樣。嗱咁我睇咁阿土你自己本身呢、這個即係佔中嚟講，你都有份去做 guide 人啊。咁佢而家咧就有五條鐵律嘅， 係逐條嚟噶。 第一就是必须接受台上指挥，就包括何时解散咁样样。咁我谂呢个就佢主要就系叫做就系你嗰 command 嚟讲，一定系要接上一个即系中央嘅 command 啦。 呢个系司徒华老师。 系啦。咁啊，即系 唔系好简单嘅啫？你唔同意，你唔好去咯。 嗯， 吓 人哋话几时开始，几时结束，你唔同意，你唔好捻去啦。 嗯， 你唔好去搞事啊！你唔好做失打。咦？嗰陣時候咧，司徒華咧、就即係鬧啲即係搞事嗰啲人咧，即係喺我哋嘅陣營裏面、就叫失喇、你嘅存在嘅價值係唯一就係因為人哋有生存嘅價值，所以咧你就黐埋。 唔係寄生蟲咯，佔中寄生蟲啊嘛，其實你本咩土派啊，佔中寄生蟲。 咁你自己搞嘅另一壇啦、系咪？你永遠唔走嘅，你去佔領呢個立法會又好，佔領行政長官呢個官邸又好，佔領禮賓府又好， 咪轉場咯？屌！咁你六四嗰嘢你都轉咗場啦， 冇錯，你轉場， 咁你咪佔領西環咯？ 但呢個會唔會都係實際操作嘅考慮咧？因為今日警方放咗風出嚟，就係、是、為免啊佔中嗰陣時發生廣場效應，咁所以咧就要當控制人流，就只確認有出就冇入。咁你陳建文為咗应付翻呢一个有出冇入嘅 policy， 所以先至要求有一个中央嘅统筹咁样，会唔会系咁样？ 个问题就系你一场运动嚟讲，系你要能收能放咁。 系啊， 系咪？即系我哋屋企唔系搬咗去，或者我哋嘅工作地方唔系搬咗去，我哋喺运动里边啊嘛。 嗯， 如果你唔能够能收能放嘅话咧，你系 command 唔到 control。 嗯， 喂，好简单嘅道理啫嘛，你问我，喂，如果十月一号，你假设我哋去饮嘅时候，即系逗留三四日，咁差佬拉晒咁，咁咪再嚟咯。 嗯， 再嚟先至系一个关键啊嘛。 嗯， 而唔系话你喺嗰度逐渐由一万人变咗七千，再变五千，再变三千，越嚟越少人嘅时候，你咁嗰种咁嘅所谓嘅坚持系重要，而系你睇到个形势，政府点样回应，我哋有几多群众参与，喺成个过程先系重要啊嘛。 嗯， 我其实打个比喻嗰阵时候，你睇人哋茉莉花革命，即系一触即发嘅时候，系全部啲人系涌去广场， 系 啊， 你想散都冇得散， 因为佢有出有入啊嘛，变咗其实佢可以聚到人啊嘛，但系其实而家头 咁咪就 系 要睇你人多咯。 因为政府佢而家放风出嚟，就系话佢而家警察嘅部署咧，就其实佢有温和执法先嘅，其实就所以温和执法咧，其实佢自己本身嘅大前提就系话，佢系要铁桶就围住，即系嗰班占中嘅人士，咁变咗就系话，喂，佢系关门打狗，然之后咪阴干你咯， 系啊， 系嘛？你即系喺物资上面你补给唔到，完全系即系做唔到嘅，咁你自己自然就会散噶啦，系咪？即系你咪即系你咪等最脆弱、最软弱嗰啲人走先咯。 同埋我哋非暴力抗争训练嗰阵时候都讲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你要拗嘅话，喺搞呢个活动之前拗掂佢，吓、或者呢个活动完咗之后，你先至再拗一次，你唔系当场啊。去民主決定。 哦，你講翻頭先嗰個咩？個台上指揮， 個台上嘅指揮又好簡單啫嘛、啊。你有乜理由當場仲決定㗎、當場話民主決定嗰啲係呃人㗎啦，但係邊個大聲又邊個話事，大哥？ 唔係咁呢個就叫小先小人後君子啦，就 唔係你咪唔好去咯。 即係講咗俾你聽，我哋而家有咩規矩啦？你接受嘅你就嚟，你唔接受嘅你不如另起爐灶啦。 係啦、啊，人哋佔領中環，你佔領金鐘或者佔領灣仔好， 佔領西環 遍地開花咯。 好啦，第二條就係不准戴口罩或面具。咁呢個其實我哋講咗好多次啦。其實我哋花生台就係佢哋嘅意思就係話。即係戴口罩嗰啲人，尤其係戴 visa 面具啲人，就係要保護即係心愛嘅人啦，所謂嘅屌。咁但係喂，如果你自己戴，問題就係話戴口罩呢班佢哋唔會。 如果我係主辦者，得一句答你嘅啫、啊，我點知你係咪卧底嚟嘅？我點知你係咪差佬嚟㗎？ 喂，但問題我感冒咁點算先？ 唔係、你都係戴口罩啫，你唔係戴 visa 面具啊嘛。 問題就係話你真真正正你講 visa 嘅精神都好，其實你戴 visa 面具嗰班人其實本身係應該自己獨立行動㗎嘛，唔係黐人哋㗎嘛，唔係寄生人哋嗰個即係運動裏面去自己去策反㗎嘛，大佬啊！ 過去嘅經驗俾我哋知道嘅就係話呢班人係怕死，係佢點解要戴 visa 面具就因為差佬認唔到佢。到時有咩事嘅時候，唔需要拉佢，唔需要告佢啊嘛。 其實如果即係你戴面具係 work 嘅話，佢哋晨早自己搞一隊出嚟，係全部 visa 就獨立行動啦。 或者你所有人都派個 visa， 咁、大家都認唔到。係啊，咁咩意思啊？呢個唔係公民抗命啊，依個係逃避責任啫嘛。 啊， 逃避刑責嘅方法就戴面具啦，因為你認唔到我，你睇我唔到，我睇你唔到咁樣。喂，大佬，喂，公民抗命嘅運動，你有一個咁。好嘅訴求，咁正義嘅訴求，要求民主，反對即係人大嘅決定嘅時候，我哋點解唔名正言順企出嚟話俾人聽，我係支持或者我係反對？ 同埋唔係最準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戴 V 即係戴面具班人，其實係同即係大部分嘅人係冇嗰個溝通或者係冇嗰個默契喺度，你究竟會做點樣做？ 唔係同埋呢班係懦夫嚟啊！因為點解你係逃避緊嗰個嘅責任啊嘛？其他人就幫你頂咗一板，正如你當日你衝入呢一個嘅即係 科學館 嗰次， 即係女阿長毛坐監嗰次啦， 係咪？你咪就係衝入科學館嘅時候，你戴住個面具，你喺度一隻手走去頂住人哋嗰個保安， 攣人條頸啊！屌，攣條頸， 幾核突啊！睇完之後，我哋搞咁多年抗爭，覺得好唔舒服啦！你咁樣做， 你嗰個動作係完全多餘噶嘛？ 嗰個係一個暴力嘅方法嚟噶嘛？跟住你唔使俾人告。其他人俾人告撚曬，坐埋監。喂，咁你覺得對其他人公平咩？ 同埋俾人拉咗之後， 你咁勇嘅時候，你就名正言順，唔好喺度縮下縮下。 好，跟住第三就唔可以使用大聲公或者展示標語。喂，呢、這個有啲即係爭議性。喂，點解唔可以用大聲公咧？點解唔可以展示標語？標語都唔得，係嘛？跟我今日見到只 Roger 都話有啲柒柒地喎，佢都話。 你呢個我就覺得有保留嘅，即係你話除非嗰個人戴嘅標語嚟係同你嗰個嘅主題係完全係南轅北轍之外， 嚇 係咪？ 天滅中共 係咯。咁如果呢個法輪功嚟得唔得啊？ 係咯， 咪所以你咪要篩選咯。 啊， 咪呢個就冇辦法㗎啦。即係你話啲人帶埋大聲功嚟，即係可能係搞你台上面嗰啲人嘅。咁當然你梗係希望你參與嘅人係統一嘅指揮啦。 係 係啊。 系咪？咁但系你冇办法噶，呢、這个亦都系鸠嘅呢个做法就 系、 是。你话人哋唔好戴，咁喂，我哋七一游行，好多人都自己有自己嘅标语噶啦。 我大块 唔系，但系我谂佢嗰个考虑就在于咧，佢系喺个广场里边去 challenge 嗰个 command 啊，即系台上嘅人点样指挥，下面嘅人即系你有个大声公，即系其实佢下面喺度搞啲策反嘅，佢以佢嚟中心点去即系去传播一啲唔同嘅即系指挥啦，咁样，咁呢个其实系可能佢自己担心嘅嘢啦，系嘛？ 呢、這个亦都系过滤，我觉得。 你都系过滤。 即系如果你嗰个群众系即系建基于我第一点嘅讲法，就系话有一个统一嘅 command 嘅时候，即系你嚟嘅，唔该你即系跟大会嘅程序啦。一系就事前你讲，一系就事后开会检讨。否则你系唔应该喺现场里边咧系搞歪人嗰档。 唔系，但系如果咁样讲嘅话，系咪即系接受唔到一啲临时 嘅一啲義工咧，即係嗱，譬如你自己糾糾察，佢自己本身一開始已經編配好曬噶嘛。即係有啲人哦，即係佢自己本身嚟到之後，佢發覺自己又即係其實有咁嘅心去做嘅，去協助嘅，係咪咁樣都唔得咧？ 其實應該事前安排嘅。 哦，都要事前安排。 香港人就好中意打天才波、因為點解咧？我哋大家係冇受過軍事訓練， 係 嚇， 係嘛？我哋好難有 discipline 同埋under control， 冇咁嘅 concept 咯， 係咪？大家去到現場就喺度自由發揮。嗱、當然你問，即係話帶自己嘅標語係咪唔得？我覺得冇問題， 係。 但係你唔可以係截然同呢個大會嘅主題係無關噶嘛，或者係相反噶嘛，係咪？人哋反緊即係人大釋法嘅時候，你話支持。即係待住先，喂，咁你自己搞過另外一個啊，大哥，你跟住揸住個大聲公講呢一段説話嘅時候，喂，屌我都趕你出場啦，咁明嘅，你係搞事嘅，明你係卧底嚟㗎啦。 喂，好啦，跟住第四就係、被捕嘅時候唔可以反抗或者大力掙扎， 啱喎。有咩問題？ 咁呢個一開始我哋已經講咗啦，我諗呢個唔係咁多意義啦。咁啊，最尾一段 係你如果你掙扎嘅話，人哋拉你嘅時候，你一掙扎 你出力， 佢可以告你襲警。 呢 个系对示威者嗰个和平抗争， 所以演练 嘅一个抹黑。 所以演练系咁紧要。 同埋你成个运动嘅目的系咩？公民抗命嘅目的就系我和平非暴力嘛，和平嘅抗争啊嘛。你拉我咪拉我咯，系咪？因为我而家系嚟凸显你呢个制度嘅矛盾，凸显你呢个制度嘅荒谬噶嘛。喂，我同你打交嘅话，我同你有暴力冲突嘅话，我边有群众嘅认受性？同埋你系唔够人嚟嘅。你唔好喺度吹大啦。 人哋六对一咯、 你话咩武力？勇武抗争，你边够人嚟啊，大哥？ 好，最尾一点就系唔可以抢铁马或者系攻击警察。 咁呢个你唔好伤人。 嗯。 同埋唔好伤个物件系基本原则嚟嘅武力抗争嘅。 即你冇，你起码唔可以好似北区嗰度。 唔系，我唯一对佢嗰个攞示威牌同大声公嗰个有少少保留啫。 咁其实 其余嗰啲基本上都系和平抗争嘅基本原则嚟噶。 系啊， 但会唔会反映咗一样嘢咧？即系占中三子佢哋其实本身因为冇经验嘅关系，左听啲右听啲咁，深一五个 point 出嚟，咁其中两个勾嘅都好正常啊，系嘛？ 一两个勾啦，你话唔系话所有勾嘅，即系证明佢哋好紧张，就系话咧佢惊自己冚唔到 control。因为而家群众嘅运动嘅走势系点咧？我嘅预计就系、你系。可以放，但系收唔到嘛。 系、 但系如果群众运动真系要成功嘅话，系要能收能放的。 系啊， 我哋一齐冲嘅时候，我哋一定要一齐冲。就你唔好再有其他意见啦，系咪？如果我要收翻嘅时候，大家一齐收。咁你共产党先惊你啊嘛。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点咧？大家嗰个互相不信任系好严重啊。因为我唔知边个系人，边个系鬼喺呢场运动里面。咁你唔听 central command 嘅话，咁你咪好大件事咯。系咪？你话我以前嘅年代，喺学联嘅年代，要撤嘅完全系唔困难。而家嘅运动嘅问题就系话，究竟几时走啊？ 系啊， 呢个先系关键啊嘛。你唔知几时走，或者大家唔听领导话几时走嘅时候，你点有第二场运动啊？你咪就好似头先我咁讲咯，本来一万人变咗七千，七千变五千，再变三千，因为要走嘅人。冇勇气揸住个咪同人哋讲话，喂，我要走啦，觉得呢一场运动已经差唔多啦。你咪所有人出嚟讲嘅人都系话要继续坚持落去嘅人咯。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运动唔系只系得十月一号、十月二号、十月三号噶嘛？就算你十月三号俾人清咗场之后啊，再一个礼拜可以再嚟噶嘛？再过一个礼拜可以又嚟第三次噶嘛？点解你唔可以用一个比较阔啲嘅角度、长远啲嘅落角度去谂个运动嘅问题咧？ 即系占中三子，佢而家系逢礼拜六日动员，其实都系为咗教育你呢样嘢。如果咁讲嘅话， 因为你面对一个当权者嘅时候，某程度上我哋都好似一个军事行动咁。如果呢一个系我哋要去嘅时候，我哋要去。我哋要退嘅时候，我哋退。因为我哋唔系在于一场嘅战役咁简单，而系我哋睇紧成场嘅战争系点样斗，同呢个当权者斗啊嘛，大佬。如果你唔明呢样嘢嘅时候，你咪净系。喺嗰一个 moment 有一时嘅激情咯，系嘛？我宁愿翻嚟，你话我觉得唔应该撤嘅，咁我翻嚟屌陈建文咯，我翻嚟屌戴耀廷咯，屌呢个朱耀明咯，系咪？咁但系因为我下个礼拜可以再嚟噶嘛？喂，群众运动系不断累积经验同埋教训嘅。如果你去到个现场要搞事嘅时候， 你搞乱人哋个场嘅时候，你睇个群，你睇下传媒嘅焦点会去咗边度？ 嗯， 就系你同佢斗咯， 系 已经唔系成个运动嘅方向。 嗯，好，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是戴耀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咯。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Roger、史提芬。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图、文昌、尤家、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 軍法，講翻你上次，即係其實組織嗰個水炮嗰個演練啦。咁我琴日就見到呢個東方咧有篇報導，係啊，就話好似你哋懶醒喎，即係警方都冇諗住用水炮嚟喐呢個即係佔中，你哋自己又班部水炮車翻嚟嚇，即係係咪即係好多餘啊咁樣？而家我哋而家差佬啊！出年啊，佢旧年啊，佢买咗声波炮翻嚟啦，你哋会演练啊？ 唔系，但系呢、這个呢、這个报道咧，我睇完之后咧，我觉得好 Q 好笑。 系点好笑 咧？就呢个东方里边咧，话警方冇用水炮，即系泛民做 show 咁做。 系 标题就叫做，但系佢咧，佢内容里边咧，中间有一段咧就话消息话，就算05年嘅香港世贸会议，韩龙去香港示威。警方啲都只係借調消防水車作為定點噴射， 係， 同出動咧防暴水車嘅兩種嘅級數， 係 嚇。 咁呢個消息話用消防同埋呢個防暴嘅水車，咪真係有咯。 嗯， 不過佢冇用到好似外國嗰種嘅威力咁猛啫嘛。 佢而家針對嗰樣嘢就係流動水炮啫，係嘛？ 我唔知佢咪用流动水炮作为一个藉口啦，但我睇完之后佢成篇嘢咧， 就自相矛盾， 同埋嗰个内容咧都系唔似嘅。消息人士话，佢只系话世贸嗰个时候咧，因为我冇呢一种级数嘅水车，所以我用消防嗰啲顶住， 系 系咪？或者系但系咧同防暴嘅水车咧，可能系两码子嘅事，即系话水力唔够， 嗯， 冇话冇用啊嘛， 系， 系咪先？即系话我演练嘅选择系啱啦， 嗯， 系咪？仲有，我上次都講過㗎，如果我有 T-gas， 我玩 T-gas 啦。 嗯， 如果我有咩話聲波炮，我玩聲波炮啦，大佬，我梗係試一試先啦，大佬。如果唔係，到時我手騰腳震㗎嘛，大佬會。 係， 係咪先？如果我有胡椒噴霧，我噴埋阿龍啦。你如果有現場嘅話，睇下你要學下點樣洗啊。 係 咯，洗完之後盡快翻返去現場，繼續坐喺度啊，大哥。 嗯， 係咪？ 咪好似我上集問你咁樣咯，喂即係慢慢你個演練係會升級噶嘛？今次就試純粹試水炮威力啫，下次喂會唔會射噴胡椒水噶嘛？ 係啊， 係咯。 唔係，所以我都唔知佢講咩，即係佢想話俾人聽，就話我哋上一次係鳩做嘅， 係 係咪？試完之後咧，差佬都唔會用嘅，咁我唔似，我唔怕一萬，只怕萬一啫。你真係用水炮嘅時候，我都知道點樣擋啦、啊。過往嘅日子裏面，我只係知道一樣嘢，就是、當你舉牌嘅時候，如果我唔走，就係俾你抬。 係， 今次你會唔會有新招㗎？ 嚇、 係咪？ 咁如果聲波炮，你又如何呢？ 声波炮未谂啊？ 有冇谂过播教主嗰啲当声波炮咧？ 我就系睇呢个东方，我先知道可能会有声波炮嘅，我都要谂办法研究一下。 哦， 提醒咗你啦。 究竟点样去应付呢个声波炮？ 系唔系咁？你播郁文踩场咪得咯？ 系咯，唔系你将郁文踩场播到最大声咁声波炮咯。 咁啊要揾阿 Edmund 过嚟匪类监察员过嚟顶住呢一个嘅阿老邪先得个大佬屌。 喂，讲时讲喎，喂讲咁多老邪，喂你俾佢嗰封即系律师信如何先吓？啲、网友 佢个契弟唔敢应我、啊， 系咩？ 完全唔敢应我喎、 啊。吓、佢系缩埋咗网台度喎。 系啊，佢缩埋咗喺个 my radio 喎、 啊。系咯， 系嘛？ 喺度打飞机、啊，似乎佢自己系咁、啊，大佬。 咪所以而家佢唔敢提我名噶。 发生台嘛， 就话有啲人牙刷刷， 系啦，佢唔敢提名啦，已经。点解咧？你再嚟，我再俾。 系 二百万都唔听佢讲噶咯， 系嘛？再嚟嘅话咧，你再讲嘅话咧，我真系入禀法院噶。你筹到十万俾我咧，我就配对基金噶啦，大佬屌！ 系嘛？ 点解你要写状纸系最多钱嘅嘢嚟噶？ 系、 嘛？你收翻啦，你都已经 系， 系嘛？ 唔系都不过你讲开佢咧，即系吓佢咁多嘢捞咧，尤其系之前喺呢个 TVB 嗰边广播，哇一集代成几皮嘢，哇即系佢而家嗰班同佢一齐做 show 嗰班叫做系即系嗰班靓女，哇佢一班就惨啦，大佬，你嗰几日，你几多钱啊 ？total 嗰度咩诶百几万啊，好似系嘛？ 百几万有。 喂，屌你嗰度代代平安啊！喂，同你一齐做 show 嗰啲，哇你左拥右抱，喂嗰啲真系要靠你维权，话哥，喂你唔系讲过话要咩咩？即系呢个制约扶倾义无反顾嘅咩？喂呢、這个口去你度出嚟个大佬。 但系我就觉得唔使担心嘅、啊。最后咧，根据呢个工程咧，啊、地盘嗰啲工程咧、 啊， 烂尾嘅时候咧。追嗰啲三四盘咧，追唔到咧，都系追大盘嘅、 啊。 所以无事咧，最后都系要负责嘅。话俾你咧， 系咩？即系佢冇得避嘅，都系 冇得走噶啦。因为点解你用翻公即系做地盘嗰啲啊嘛？因为你好多时四五盘嗰啲全部走晒数噶嘛。 系、 但系因为我好低嘅价钱同你 bid 咗翻嚟，其实根本我系唔符合成本效益嘅嘢嚟噶嘛。 但系冇， 所以最后咧大盘你要负责。 但系大盘都用翻呢、這个长实经验六折找数嘅啫。 咁当然啦，黄老邪就呢啲又好醒嘅。系咪？点会敢拖黄老邪数啊？佢啊敢拖人数啫。 因为有支麦喺度啊嘛。 系咪？ 啊，佢呢、這个佢真系有呢个教主声波跑啊嘛，大佬啊。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嗰班即系僆为弱势嚟噶嘛，系嘛？ 咁点解你唔企出嚟咧？ 系咯，你唔企出嚟咧？点解？ 你缩喺呢个 my radio 把捻咩？ 系咯，打飞机 系嘛？缩喺呢个咩郁文踩场定呢个郁文踢爆到把捻啊？ 啊， 系嘛？日日喺度屌泛民。 啊！仲有个鬱敏特區噶， 系嘛？你又唔屌共產黨，又唔屌呢個建制派，又唔屌嗰啲官商勾結嗰啲，又唔屌大財團，系嘛？你就係識屌咩咧？泛民主流班契弟、佔中、左交、民陣，呢班撚樣係最叻。點解？我後屘我諗到嘅， 做肥佬禮嘅，你數漏咗。 係我後屘我諗到點解佢哋夠膽屌嗰班人？因為呢班人係弱勢嚟噶嘛，其他人係會反擊你噶嘛。而嗰種反擊係真嘅反擊，唔係我哋個麥嘅裏面吹嗰種反擊。共產黨會喐你噶嘛？ 係啊， 係嘛？共產黨會抹黑你噶嘛？共產黨會用其他方法嚟搞你噶嘛？你唔驚共產黨？係咪？所以呢班係懦夫嚟嘅班。 係 由以黃毓民為首嘅人，陶君衡今日喺度再講一次，以黃毓民為首嘅人全部都係懦夫。有共產黨你唔撚屌？ 係， 你屌其他呢班把撚啊？嗰啲全部系同共产党斗争紧嘅人，所以你根本背后有 agenda， 一句到尾，你背后有 agenda。所以你唔好谂嚟占中啊，黄老邪。 啊，佢话我会嚟，佢有报名，佢对住阿边个讲。 屌我就屌柒你，如果你搞事嘅话，我一定屌柒你。 啊， 系咪啊？你自己搞个地坛啦，屌你上次咪好捻劲嘅喺呢个六四烛光晚会，你去尖沙咀搞啦。大把你咧兄弟咧尖沙咀，屌系咪？即系我讲紧佢个社团啊，就捻把佢兄弟啦。你使捻去中环搞咩？中环唔系你嘅地方嚟噶，扑街！屌， 系啊，佢有七千几人啫嘛。唔系即系你讲起 TVB 啦，咁即系其实就其实 TVB 系扑街嘅啫，即系都系欺善怕恶啦，都系。即系你见到佢，即系点解佢呢排又要裁员，又要搞啲，即系其实又要走数。其实就系据闻就系话佢之前佢搞嗰啲，即系嗰啲 project 搞大咗啊嘛。 主要系世界杯个 世界杯同埋港姐 系嘛四亿嘛。 收翻嘅收入翻嚟都系三亿啫嘛。 系啊，咁佢而家佢就系搞啲大 project， 全部就系即系其实洗突咗啊嘛，咁变咗就系话而家就要即系保持翻个盈利，咁要赚翻咁多，咁所以咧佢 even 即系佢话佢自己有几多钱赚都好，佢一定要赚翻咁多嘅，咁所以一定要 cut budget。咁另外就系话嗱，其实你好得意嘅，你见到其实佢嘅对家啦，咁即系其实亚视啦，亚视呢排又好笑啊，亚视佢为咗呢个即系续牌成功啦。系嘛？即系佢要为表诚意啦。佢呢排咧就谂住搞呢个咩咯？即系要转播呢个叫做系港超联咯。 嗯 啊，即系可能即系我唔知系咪即系六合彩冇一波啦。啊，即系或者定还是系 赛马咧？ 啊，赛马又冇啦。屌佢而家咧，佢要开始揾第二啲 target 啦，揾港超联同埋香港嘅即系职业篮球赛啦，咁样样。喂，咁如果佢真系搞到港超联，阿土你唔会睇咧？又 唔会。 你唔会睇啊？ 我戒咗好多年啦。 系因为亚视你唔睇定还是咩先？ 唔系香港嘅足球，基本上系胡国雄退休之后咧，我已经冇睇嘅。即系精工已经系退出球坛之后，我已经冇睇嘅。 系， 因为你其实系太腐败，你睇到 系 吓，系咪同埋太屎波？ 嗯， 即系你睇开英超嘅人，你点可以睇香港即系甲组联赛嘅咧？ 系， 所以我好欣赏阿朱 Sir 噶。 诶，其实我好惊啊！如果佢真系搞， 我好欣赏朱 Sir 噶。 你唔系你，唉，你唔好咁讲啊，大佬！即系你咁样讲，咪即系我惊佢真系播港超联嘅时候，喂叫咗你阿朱 Sir， 咁点搞？ 亚视 喺咁屎波嘅情况之下，都可以咧系即系咁样分析得到嗰场波嘅，系咪？ 系 喂，大佬啊，我哋当年即系例如我僆仔嘅时候睇七十年代嗰啲足球，喂，真系。亚洲足球王国嚟噶嘛？即系香港系亚洲足球王国啊！ 而家 日本真系输俾香港啊！ 而家亚洲足球王国啊嘛，林尚义话 同南韩都有一顶啊！ 嗯， 当年系 系 系啊！ 喂，跟住你而家屎波到系点啊？屌，即系底线全底嗰种啊，大哥，你明唔明啊？底线全底呢个已经好老土啦，大哥，系咪啊？即系你睇净系睇精彩片段都睇到啦， 系 啲龙门，即系。你自己嗰个叫咩话？死位都可以俾人入得到嘅，大佬，你封住嗰个前柱，你都俾人入得到个波。 系， 你话打得几紧要个波？ 嗯， 你播乜都冇用噶啦，时屌收皮啦，可以话俾你听。 系， 咪但系佢咁样做就系为咗话俾人听，话我哋都有我哋嘅自家制作啊嘛。然后用几十万挖阿朱 Sir 翻嚟，将一场好闷嘅波就真系讲到好精彩啊嘛。 咪所以啦，阿朱 Sir 真系 即系点石成金喎，真 系。虽然咧，我哋花生台咧力劝咗差唔多一年，阿朱 Sir 兄，可唔可以你讲下呢个欧洲足球？嗱，唔好讲挪威啊、荷兰嗰啲，大佬你讲下英超啊、西甲啊，系嘛、意甲啊，或者系德甲嗰啲，即系比较热门啲嗰啲。 系 系啊， 佢而家咪从善如流咯， 系 嘛、先讲咗嗰啲先。以前佢讲嗰啲咩和富大步啊，咩 唔系你要挨到嗰啲本地波，你先至可以听落去。 冇错啦，第一节都未完，大家都好多人唉顶唔顺啊，朱 Sir。虽然你咧就分析得好好， 系 啊， 唔系但系你见到佢。佢即系 Even， 佢而家改咗港超联之后，你对佢会唔会有少少啲咁多期望咧？ 冇期望。香港嘅足球系玩完嘅，因为点解呢个系一个私人俱乐部嚟？ 系， 呢个系即系完全系变成系一啲有自己喺度打飞机嘅游戏。 系 吓 吓，同 My Radio 系冇分别。即系我角度系冇分别嘅，你自己喺度打飞机，你又唔睇自己，其实而家已经系越嚟越唔受欢迎嘅。 系， 系咪啊？即系 Alexa， 你排千几，咁你成日都屌花生台做乜撚嘢？啲花生台多你两倍、三倍，咁 你 意思咧？ 咩叫抽水？就系其实以弱抽强啊嘛，大佬啊， 系 系嘛？即系如果你 即系你抽我水，就谂住嚟拉翻你自己嘅节目嘅， 即系你 想富富得正 嗱，好简单，你唔会屌阿林记噶。你唔会主动开佢拖噶， 唔系佢屌我哋，咁因为佢借我嚟即系做箭靶啊嘛，大佬。 咁你知名度高过佢啊嘛，咁佢梗系喐你啊。 所以我其实我哋好包容噶，你谂下我哋个花生 group， 而家条友不停喺度洗我哋版，都冇，我哋全个 group 都冇乜人理佢嘅，继续喺度宣扬啲排外啊、亲英啊、独立嗰啲，大家都做得你傻仔，我哋都费事驳你，都费事 delete 嘅 post。你仲嚟挑我哋机，你真系好笑啊！你真系 唔系啊？我觉得啊， 跟住我哋写落去嘅时候，你又驳鸠我哋， 系 系嘛？我所以我真系唔想你嘅，即系不过索罗边又癫癫地，同阿 Tony 唔知点解嗰日咧就谂到条烂 又话佢搞机啊嘛？啲 系嘛？唔知我真系唔知佢有冇搞机，好似人哋有老婆啊！你又唔好话人哋搞机啦，大佬两条契弟，跟住入咗我桃花行数嗰个街屌大佬。喂，大佬， 我是全个台里面听得最少节目那条友来的。你事前我不知道你讲什么，事后我也不知道你讲什么，跟着你问我我先走去听回。 嗯， 咁你连咁嘅笑话都讲唔到，屌你屌呢个Tony 话中意金英咩好色就得，人哋屌翻你又唔捻得，喂呢啲就系本土派嗰啲捻样，大佬。喂，我真系呢、這个我真系完全系百思不得其解。喂，你讲人就得，你 block 人就得，你 delete 人啲 message 就得。人哋做翻同一样嘢嘅时候咧，就发捻晒癫。 嗯嗯，唔系，所以我唔敢咧，即系我同阿 Raymond 一样，我都唔敢得罪一啲咧咁得闲嘅人嚟。 系， 因为其实你嗱，老实讲，即系你有支咪喺有个节目，其实你嗰个自由度已经系大过好多人嘅，系嘛？咁你仲要即系你网上面即系， 唔系，所以我哋咪真系先系民主咯，我哋先系包容咯。 喂，但系 你嚟到我哋嘅 group。你係咁 post 嗰啲，我都唔知係咪講係咪叫鳩文 啊？ 都冇人理你，你繼續喺度寫，我都有得理，係咪啊？即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唔係你睇我唔到，我睇你唔到啊，而係佢睇到你，我哋睇唔到佢。係 啊，咁啊係，係啊，喂，呢招高明喎，呢招。 喂，呢招真係高明㗎，佢自己跟住自己寫個 status， 跟住我哋嗰啲 supporters 咧就睇唔撚到，因為全撚部俾佢 block 撚曬。 啊 系嘛？ 嗯， 喂，呢啲人揸裝啊，同黃老邪冇撚分別。屌你老！ 但問題真喂真正嘅本土派，喂今時喂霸貨又好，佔中又好，喂如火如荼喂，我哋從來未聽過佢沙盤推演翻未來共產黨點樣走去應付。 唔係，所以呢啲就 秘密運動 喎。唔係阿龍，你咪講出個重點同埋個核心。呢啲人到呢個時候咁緊張嘅關頭，你仲講埋啲虛無飄嘢嘅咩嘅嘢，把撚塵咩？ 嗯， 你喺度屌民主回归派，讲屌紧三十年之前嘅嘢，屌你系咪啊？跟住喺度讲紧，即系索罗 B 喺个节目嗰度鸠噏，咁有咩意义咧，大佬？ 系、我都冇乜意义嘅。 你点解唔捻屌共产党咧？你又唔捻？ 唔系啊，唔系佢好得意嘅。嗱，总之益喐佢嗰啲咧，就等于喐共产党。唔系喐佢咧，就等于共产党咯。 喂，佢告我诽谤，你佢告索罗 B 诽谤，佢我都可以告佢诽谤噶。两嘢，我哋喐你嘅嘢。你就话我哋系共产党，你有咩证据啊，大佬？你系代表咗共产党嘅反面咩？我又唔系好捻觉得。佢日日喺个 Facebook 嗰度咪宣扬紧啲乜捻嘢啊，大佬？咪亲英咯，独立咯。我怀疑你系卧底添啊，屌！我系共产党，我鼓励你咁样做。 喂，等先， 点解咧？因为我打得你更行啊嘛。 喂，第一节嗰阵时你讲紧，喂，而家共产党对香港系全面战争嚟噶嘛？ 其中一个方法，林记嘅方法 啊， 搞独立，搞亲英。搞排外，共产党揼得你更加狠。因为点解咧？我更加有藉口。因为点解？共产党其实而家个心态好简单嘅啫，就系话俾国内嘅人民听，话俾全世界听，而家系有个阴谋喺度，就系、是、英美嘅势力利用香港呢个战场嚟搞鸠我。所以我要反击。你用民族主义又好，用呢一个嘅共产党自己嘅政权嘅稳定性都好。要打沉你。 咁同埋你見到香港嗰個人口比例咧，即係五十幾六十歲以上嘅人，其實佢哋好多都係民族主義者嚟噶嘛。係。咁利用林記呢一班人走去鼓動嗰一，鼓動五十歲以上嘅人走去反佔中，走去反霸貨，喂，其實都係好有效嘅喎。你睇。 唔係呢個佢係專登去挑起嗰種叫做係世代之爭啊嘛。 係啊。 即係代際之爭啊嘛，即係其實兩代人嘅矛盾要挑出嚟啊嘛。 嗱、 你而家你讲呢个叫做系民主回归派，同埋而家呢一代人，即系其实嗰个本土派，其实系自然咁样对立出嚟噶嘛。喂，其实呢啲如果你话代际之争，你成日喺度口噏噏吓，念念有词就讲呢个叫做系呢个民革咁样。喂，而家呢个咪就系民革咯？民革就系打一样嘢就叫代际之争啊嘛，由僆仔打老豆啊嘛。系嘛？即系你否定你上一代嗰个，即系叫做系，即系阻住你地球转啊嘛？点解而家香港冇民主？ 所以好简单问佢呢个问题咋？你讲紧嗰啲咩归英又好，亲英又好，即系自决又好，独立又好，你正正式式离开个 Facebook， 落街头 摆街站， 记者招待会，摆街站搞游行搞集会，正式提出呢个诉求。你唔好黐住其他人做， 自己起档嘢。 你唔好喺七一做，你唔好喺六四嗰度做，你唔好喺占中嗰度做，你自己搞一档啦。黄老邪都讲咗啦，有个本土嘅论述啊嘛，本土嘅论述咪就系呢一套咯。 同埋 你咪继续发大佢咯。当年系决定错误嘅，一国两制系虚假嘅。 同埋推 论落去， 戴耀廷唔系山寨王嚟噶，即系你唔系话可以夺权噶，即系戴耀廷佢一啱啱即系其实啊上次啊即系上个礼拜啊老萧都讲得好清楚啦，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真系个步骤喺度噶嘛。嗱，佢就叫抛砖引玉，去年写篇文出嚟就系话，即系要呢个叫做公民抗命咁样样。喂，你真系冇人出嚟搞嘛？喂，同埋我觉得即系你嗰班即系叫做喺坐喺立法会入边嗰班所谓民主派都好，其实个个都应该羞愧嘅，大佬。 唔系，但系戴耀廷已经做咗一个好大嘅功绩，作为一个温和派，无论我哋同佢喺策略上有几大分歧都好啦。即係鳩噏咗，即係啲人嘅講法就係年半或者唔知兩年以上都未有一個行動嘅話咧，其實佢係鼓動風潮咗嘅。 一年零九個月，因為今時大要 起碼大家都會覺得，即使係好溫和嘅人都覺得呢個世界係 no pain no gain。 嗯， 起碼佢令到人覺得我哋係法律唔係至高無上的一樣嘢。 嗯， 社會嘅公義、社會嘅正義。先至係最重要的一樣嘢，人人平等嘅政治權利，我哋需要付出同埋犧牲，先可以換取啲。喂，佢呢個觀念已經係成功咗啦， 鞏固咗公民抗命呢一個概念。 喂，你老實講，佢講完之後即做嘅話，同我哋嗰陣時候3月6號財政預算案嗰幾百人去佔中有乜分別啦？ 嗯， 七一再佔中，無論你佔完德輔道、皇后大道同埋呢個干諾道，有乜分別啊？ 嗯， 但系佢起码令到所有人都反省呢个问题， 系 就话如果你要争取到民主嘅话，所有人都系要付出代价。 嗯 嗯， 你唔好同我吹到咁卵大。 嗯 嗯， 系咪？唔系，所以我而家咪挑战紧嗰啲本土派嗰啲卵样咯。你动之其出嚟啦，系咪？你动之其出嚟先有用噶。 专长 系咪？喂，我都乐观其成啊。 嗯， 共产党揼柒你多过我揼我啦。我都系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啫嘛，我要求建设民主中国啫嘛，系咪？屌嗰班捻样同你而家搞分裂啦，分裂祖国啊！屌，跟住话而家要归英啊，你揼柒佢啦！ 唔系，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啦。 屌你咪转移下视线都好，咪成日揼我哋冚家祥。 我讲翻头先所讲一样嘢，就系你其实本土派嗰班人咧，佢自己就冇，即系其实系即系不务，即系其实不务正经嘅事啦。唔好，我唔好话 不务正业 啦，即系唔系即系其实你叫做屌 柒。不我又真系觉得奇怪。 啊！ 我呢包仔真系好似唔捻使翻， 唔使翻嘅。咁呢个文汇报都做过个 research 啦。咁你而家 点解咧？喂，大佬， 你系不？你系 喂？我真系发觉真系嘅、哦。你个大律师嘅名册里边咧，我真系搵唔搵到佢嘅名字。 屌！你又讲嗰、那个？ 喂，呢个事实嚟嘅。咁系咪大律师嚟？仆街！屌，系咪啊？点解搵唔搵到个名噶？喂，你由朝早起身讲到夜晚凌晨。好似我哋索罗 B 成日都怀疑佢讲啲咁样使翻工一样，大佬屌，系嘛？仲有钱嘅扑街屌，你真系，我就生存唔到啦，对唔住啊，真系。 仲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呢班人咧，即系屌柒于占中于萌芽状态咧，其实真系其心可诛。喂，大佬，即系而家你无论搞占中又好，搞罢课都好，喂，你梗系你一开始梗系要舍难取义噶啦，啱啱先？你而家阿戴耀廷，当然佢自己就话，即系佢唔会以瘫痪为目的。即系佢一开始佢要揀个假期嚟占中呢一方面啦，喂，而你罢课另一条战线就系、是、其实系由呢个大专院校先至罢课啊嘛，喂，咁当然系易啲噶，喂，亦都有啲人，喂，咁嗰啲人就话，喂，屌你大专院校系唔捻系都即系成日都走堂噶啦，喂，你屌呢班嘢有咩用？喂，问题就系话你任何运动，你梗系要有一个好容比较容易嘅开始先得噶啦， 喂， 你搏嘢都要查 K Y 先啦，系嘛？喂，你冇水啊，你点入啊，大佬啊？ 喂， 唔系你当然你呢个可以批评 啊。 即系问题就系戴耀廷佢点样抉择？如果你开宗明义话，而家我哋今听日星期五啊嘛，听日系咪？ 系啊， 唔系假期嘅，三点钟占中，冚家祥有几多友？你做领导，你敢唔敢先？你问翻自己啦， 同埋如果 你敢唔敢？ 同埋如果阿戴耀廷一 开始，我哋冇一个人敢，因为点解咧？一百友都冇冚家祥。 如果一开始阿戴耀廷， 你跟住话俾人听，你瘫痪中环嘅话。屌你咪揼撚到你咪 系咯，屌你系俾咗口实人啊嘛，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即系我觉得就系话，你戴耀廷 唔系口噏，系咪瘫痪中环？如果你多人嘅话，即使你我话唔瘫痪中环，客观效果都系瘫痪， 都唔系你控制范围之内啦。 冇错啦， 同埋大专， 你讲完之后好撚威啊，话自己瘫痪中环，瘫痪唔到，你又屌我。 嗯， 我宁愿话呢次我唔系谂住瘫痪中环嘅，我拣假期谂住多啲人，屌你。 群眾嘅情緒，坐下坐下就係㗎啦。 同埋大專生百科唔係話冇代價㗎、啊。你見嗰啲醫科生佢哋走堂跳拖，即係延遲佢哋攞牌嘅會。 不過我嘅判斷，沙盤推演係點咧？嗱，而家阿爺咧個勢咧，暫時喺上手。 嗯、 即係經過7月1號之後嘅反佔中抹黑攻擊，係嘛？即係完全喺曬上手㗎啦。嗱，好多人驚嘅人咧已經驚咗㗎啦，好多人攣嘅咧已經攣曬㗎啦，即係俾你嚇到窒曬。大家都其實而家喺度騰緊，即係好似而家玩緊音樂椅咁啊，傳緊嗰個波咧，睇下邊個坐埋去。但係我覺得唯一嘅變數咧，就喺學聯嘅嗰個身上。七日罷課係一個變數。對共產黨嚟講，佢哋都驚緊。因為點解八九民運？你用翻八九民運例子就知嘅。即使你最初學生嘅時候唔諗住咁做，但係搞下搞下嘅時候咧，真係能夠動員同埋組織到啲群眾咧、走去撐佢咧， 就是、要累積嘅能量啊嘛。 就係、是、已經係大鑊嘅啦。對共產黨嚟講、 嗯， 所以而家你講乜撚嘢冇用㗎，講咩癱瘓中環啊？讲诶唔假期占中啊，等大家显示自己嘅士气，讲嚟把捻。 咪同埋学民思潮而家细胞分裂啊嘛，系100间中学嗰度搞唔到罢课，都谂住搞黄丝带啊嘛，喺罢课。 其实所有嘅所谓嘅论述都系鸠吹嘅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咪即系其实老实讲，阿戴耀廷。佢真係張牙舞爪嚇，勢起曬拳頭。佢話即係佢聽日點樣癱瘓都好。喂，如果真係啊， 癱瘓揾到你咪屌佢。 佢call 到5000，佢call到1000人出嚟。佢真係咁樣做啊！佢一夜殲滅曬你啊！咁咪即刻冇曬。 如果你唔係肌腐啊，即係雖然我哋條氣都好唔撚順啦，例如金英嗰啲咧，我哋唔係肌腐，喺一啲温和民主派裏邊係搞啲咁激進行動，你點可以攞到中間嗰班人呢？我哋所谓嗰啲契弟咧，佢出嚟撑场啊！ 即系港珠啊！ 喂，你仲系我哋啲激进派嗰啲契弟去负责去领导呢场运动，咪啊讲糖水滚糖鱼，1000友都唔够，系咪？到时得500友俾人拉，跟住告一条告三四条友。共产党而家惊到牙都甩啦，大佬牙震震啦，全部。 如果唔系，点会有李国章咁高调啊？你谂下， 系咪？ 喂，好，时间差唔多，下次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Beanit.com， 我系陈淑庄咯。 黑色午夜，花生遍地。感应你使我着迷，朦胧是黑色午夜，花生遍地，感应抱紧我，令人寂寞默然逝。 星期三晚9:30，数风流人物，还看金英。 H2O， 金英快快用力射我面，我便轻跳。H2O。金英怎可以冷静10秒 ？H2O， 金英快快用力射我面，我便轻跳。H2O， 金英怎可以冷静10秒？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致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 Dance 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咧，屌你造神咧，屌你真系好捻偏袒啊！真系咁硬啊！真系，唉，即系咁播佢啲 jingle， 真系虽然系卡，即系虽然娱乐性丰富，你都唔使咁啊！ 唔系呢个反映佢品味如何咯？ 哇！你真系搞到金英系我，即系花生台嘅霸权咁样样，即系搞到好似而家港铁咁样样。喂，讲起港铁啊，喂，港铁咧，即系呢坛嘢咧，真系越搞越大，大佬。即系佢而家佢搞咗南港岛线又好，即系搞咗沙中又好，喂，全 Q 部，喂，唔系即系呢个即系延工程延误，就系、是、即系其实就全部勾笔。喂，大佬，即系佢而家佢搞呢坛嘢不特止，佢仲要即系仲要搞多七条铁路。喂，即系学啊呢个即系阿车公话斋啫，即系秦王图把长城筑、啊，大佬。喂，你使唔使？喂，其实而家香港啊，即系其实已经即系你净系讲即系一条铁路，你一瘫痪，哇，你影响几 Q 多人啊？ 即系你睇翻近呢几个月，即系个个咧喺 Facebook 洗版咧，都系 complain 紧港铁嘅。喂，次次都系朝头早就坏信号啦，晏昼就唔知点解成条铁路因就咩有只狗嘅问题，咁啊要即系要停啦。喂，其实港铁嘅服务越嚟越差嘅时候，兼且近排啲人 blame 大白象 blame 得咁犀利嘅时候，你仲话推七条出嚟？ 喂，但 系咩咧？ 我觉得喺呢个时候咧，即系政改风起云涌嘅时候咧，去提出呢一个七条所谓嘅铁路嘅建议咧，其实大家系唔觉唔觉，就俾佢透露计。 喂， 一个矛头唔系指向佢啊嘛， 系啊， 系咪？咁你唔可以乘机博懵咯。 嗯， 同埋大家都另外一个考虑嘅就系、是、港铁要发展呢几条线叫咩话？北环线就系谂住咧，就系、是、经过呢、這个 港上落去古洞。 屌、我都唔知嗰啲地方有几多人，系嘛？古洞站，跟住咧预留呢一个空间去呢个咩新田啊、牛潭尾啊、凹头啊，大佬，屌你开呢条铁路，我打到几多人？喂，唯一佢谂嘅谂法就咁样。我求其举呢一条北环线知啦。 唔系呢个系 佢成为地产项目嘅部分。 嗯， 因为点解咧？香港嘅过去地产发展同埋即系呢个楼价经验咧，就系、是、经过任何经过呢一个地铁干线嘅楼宇。 嗯， 都系炒到阿妈都唔得。 喂，如果又用翻你 佢搞呢七条嘅目的，就系希望为呢一个嘅地产嘅项目铺路嘅啫。 所以我见到今日咧，即系阿刘墉啦，即系其实都即系嚟帮衬我哋花生 group 啦，刘咗言啦，就话即系，你就系讲南，即系南港岛线咁样样，即系你如果你系讲即系呢个叫做系个黄竹坑。或者系即系呢个香港仔嗰边，即系其实你话你要起即系呢个无可厚非啊！但系其实如果你话中间嗰啲线，即系你比较有唔系，即系你华富都 OK 啊，系咪先？即系你嗰边都即系密度高啲啦。 香港仔田湾华富数码港同埋玛丽医院嗰度咧，即系南港岛线咧，你都勉强系讲得通嘅。 嗯， 但系头先我喺呢度噏北环线啲地方，大家呢一生人去咗几多镬？ 唔系咁，佢要发展啊嘛，谂住 唔系佢发展就将啲人口搬去嗰度，跟住就成为地产项目一部分。你有藉口开条干线啫， 但系走出街街咯，可以。 唔系，仲有你数下其他啲地方啦。即系嚟你好简单啫嘛。呢个咩东九龙线、彩云、顺天、秀茂坪同宝达啊，呢个我旧九龙东嘅地方。 系 吓， 喂，而家都已经系有晒接驳呢 van 仔去噶啦，系咪一定要咁搞啊，大佬？ 单车都踩到过去添。 喂，如果你咁样搞法，就真系差唔多系好似根据香港嘅公路咁样起法噶咯。 系啊，就真系啊，即系其实 咪真真正正嘅铁路生活啦呢一个。 所以其实今日我见到阿九巴，其实呢个都即系都话积极关注噶，大佬。即系其实而家等于就系话，喂，而家。其实啊，你起咗港铁之后，唔系你港铁啊，起咗西铁之后，已经系裁减咗好多巴士线啦。 喂，但你再举多条啦，北港岛线 啊， 天马、会展、铜锣湾北，有几多人啊？ 唔系有几多人，系 有 几 多人搭啊？ 系啦， 喂，即系我呢个 office 嗰度附近啫嘛，我哋咪最多行五分钟。 其 实 行好快嘅啫， 系咩？你镬镬嚟推咪做节目，我哋都系咁行噶啦，大佬。 系咯。 使乜又起条啊？扑街！你真系嘥钱，几多钱嚟？而家七条 total 千一亿，千一亿 其实你而家 多钱啊，大佬。 其实唔净止啦，嗱，而家你现有嘅即系大白象啦，你计嗰啲咩即系三 跑全民退休好 啊，三堆一劳又好， 加多啲钱，等啲大学生唔使负担咁多，做完份工之后系咁还债好过啦。 喂，唔系、啊、阿土。运用翻你头先 total war 个概念，喂，共产党明嘅一招，暗嘅一招，明嗰度就搞政治争议，暗嗰度咧就趁机俾地产商同埋北方嘅嗰堆财团走去分赃，喂，呢个都系其中一个例子嚟。 所以西方国家咧就玩打仗， 嗯， 系啊， 因为点解咧？军事系一个工业嚟噶嘛， 系啊， 嗯， 系咪？即系佢旗下。上下游里面都有好多人咧，系制造咗就业机会，同埋好多人掠水、 嗯嗯。 香港咧就揾呢啲咁嘅大白象工程咧， 嗯， 系嚟揾水嘅。 嗯，系啊。咁因为佢有 借住而家嘅政治争议，冇人屌港铁啊嘛，而家屌大家都唔捻得闲啦。我哋都要嘥时间去屌黄。 你记唔记得以前咧？即系其实你差唔多回归嘅时候咧，就系、是、限定咗呢个港英政府，即系其实即系回归划，唔好回归原计划嗰阵时咪屌，咪屌得好捻犀利嘅，就系话哇佢使，哇即系会使香使晒香港啲钱啊咁样样。喂，其实而家即系当其时嘅，即系话疫 情。屌老平啊！当年咪俾阿咪屌阿肥鹏咪就话佢港英搞车位人亡啊嘛。 啊，你话陈佐依讲车位人亡， 佢讲车位 系啊，老平就话 千古罪人。 罪人系啦， 是下一个系嘛？即系其实嗰阵时候就系屌紧呢个港英，就话你掏空咗香港嘅库房。 而家真系掏空嘅啊，就系即系呢个六八九政府啊， 系嘛？你起一条铁路干线，即系老实讲，头先我读嗰啲咁嘅地方， 系啊， 一系就可以行过去，一系就有接驳嘅交通工具。使唔使就四通八达得咁紧要啊？ 个原因系 唯一，如果你以现有嘅即系人口密度嚟计，我觉得即系东九龙似乎系最 justify 咯。 南港岛线同埋东九龙吓，相对嚟讲 系咯，相对嚟讲啦。你北环线其实佢有个 rationale 就系话，啊，即系如果你话以后东北发展，就一定要即系有条铁路接驳落去啦，然之后以嗰个作为依家嘅中心点，然之后再发展，即系搞即系北区嘅即系叫。轻铁咁样样， 唔系，同埋我同谂到另外一个阴谋嘅。嗱、 啊， 你好简单啫嘛，我做个区员就知 道、啊。 如果我喺嗰区嘅话， 嗯、 我咪做千蚊运动咯。 哦， 我搞群众运动咯，系咪？即系例如我喺宝达村嘅，我喺呢一个嘅顺天嘅，即系四顺啦、啊、顺利啊、顺天啊嗰啲咁啊、顺治苑啊嗰扎咧，咁嗰啲街坊要转一程呢个嘅六八。绿色小巴 两个几嗰啲咧， 系好唔系好烦嘅一件事嚟嘅，系、 啊、 嘛？咁你咪可以将即系政改嗰个矛盾转移到去变成咧、 啊，又要搞民生啦， 新利益嘅本地嘅问题啦，唔、啊、单止本土嘅问题， 好琐碎嘅， 唔系利益啊，连月增即系所讲嗰啲琐碎化嘅问题咯。 嗯， 即系你将成个财富分配就变咗做系嗰啲亲建制派嘅嗰、那个搵水嘅议题啊嘛。 唔系老实讲，你话我而家仲系做紧催员嘅时候，如果嗰个铁路干线嚟我个区，我都唔会唔理噶。 嗯， 你点都要搞下地区咨询啦， 系 嘛？点啊都要动员群众，喂，记得嚟我哋呢个竹园啊，咁讲。我大佬啊，全香港市民帮你找数啊，大佬，你嗰度有几多人啊？租咗有几多翻工啊？人口又越嚟越老化，大哥，系嘛？行落去好近嘅啫，系嘛？虽然我都几廿岁，我都唔怕行啦。而家远嘅大哥，系咪？ 唔系，同埋你，如果你话即系再加翻以现有嘅大白象工程，你话即系哇，之前你话三跑已经二千亿啦，呢、這个又一千一亿，咁你再加埋之前呢个咩三堆一路啊，即系同埋即系呢个叫东北啊，东北又千几亿啦，加加埋埋四五千亿、啊，大佬，即系呢四五千亿，点解喺呢两三年即系咁密？即系去推出嚟咧，咪其实我真系怀疑会唔会系即系政改之前，即系佢惊政改之后有 uncertainty， 就系话， 唔系呢个系名益呢一个嘅地产商嘅 吓， 嘅做法就 系、 是，系咪嗱？你要撑我呢、這个即系政改嘅部署同埋做法啊嘛，同、埋政改方案啊嘛，系、咪？咁梗系俾一啲纯利噶啦，起呢啲咁嘅大工程嘅最着数系咩人咧？ 嗯， 系咪最着数就一定系呢啲咁嘅地产商啦？ 嗯， 吓， 系咪？如果而家即系好似阿汤房波咁样啊，喂，大佬，你北环线嗰度 我买定晒地啦，等你收地啦，大佬，系、咪？或者等你喺附近起地铁嘅时候，我上面起楼啊，大哥。 如果你咁讲嘅，我哋要密切监察四散人嗰个嘅财嗰个财产，佢申报究竟有啲咩地啊，啲咩楼啊咁样噶咯噃，吓。 唔系，同埋我好怀疑就系，其实你政府咧，其实佢管呢啲，尤其啊，即系呢个即系呢个政府，其实管呢啲咁嘅大 project 咧，喂，佢能力真系好捻有限啊，大佬。你之前港铁。佢延误工程又好，即系佢 budget control 都好，你两方面你都系交白卷嘅，你都唔合格嘅。喂，你然之后你 out 咗 budget 之后，你仲要加价嚟，即系其实要我哋即系一般嘅市民去承担你自己嘅即系政策缺失。喂，真系好 Q 大镬，我点知你之后会 out 几多啊？你而家开条数话千一亿啫，咁你之后又话见又话刮到唔知乜嘢文物嘅时候，啊，即系其他又话赖地硬嘅时候，喂，你唔系冇先例可援噶嘛？你之前嘅往绩差啊嘛，喂，我点能够确保你之后唔会话即系案件重演啫，大佬？ 唔单止系即系个造价究竟会唔会 out 不，同埋究竟会唔会延迟工程嘅问题，但系而家当前香港嘅社会矛盾都唔系解决交通咁简单。香港如果你相对比其他国际城市嚟讲，已经系好方便嘅城市嚟嘅。即系我哋揸车都知嘅。我通常咧，我去机场嘅时候咧，搭飞机嘅时候咧，条腰系会痛，因为我哋从来都未揸车超过九个字噶嘛，大佬。 喂，但系相反嚟讲，会唔会系 你咁多社会矛盾，点解你唔 tackle 咧？社会福利或者系退休保障嘅问题。系咪嘥几百亿就可以搞全民退保啦？ 阿土， 改善教育质素，改善呢一个嘅社会福利嘅制度啦。喂，啊、你嘥嗰啲钱去到， 即系 个机会 成本。但系 even 我讲交通，如果我起得我即系其实我 facility 多啲咁嘅单车线得唔得啊，大佬？即系你净 大家做多啲运动， 咪系咯？即系其实你搞多啲，即系其实单车径出嚟，喂，其实已经可以解决到问题嘅。 嗱、 啊，即系好简单，就系、是、你讲西部嚟讲。即系你就系讲元朗啊，即系屯门嗰啲，喂，其实好多人搭过西铁都知，即系其实西铁系好 Q 慢噶嘛。 喂，嗱，曾经何时练月增咧，同埋阿城邦教主咧，都喺董建华政府里边咧，都建议过博通全港嘅单车线嘅、 啊。 但系问题咧，当时嘅特首阿董生咧，就check 咗佢哋个原因系在于你咁样做咧，就会造成对港铁同埋唔系损害咗港铁同埋呢个巴士嘅利益噶嘛。 你系你唔系问题就系话你而家系。咪以民为本先，当其时嘅董建华系以民为本噶嘛？ 系以民为本，系、以有钱嘅人为本啊嘛？讲紧边咩人选佢出嚟先、 啊？ 今时今日，喂，又系咩人选佢出嚟先？选梁振英出嚟先？二线财团嘅人选梁振英出嚟，咁所以梁振英要不断咁开 project， 走去facility 佢哋啊嘛？ 摊派利益，啊、一句讲晒，同埋咧系借趁你病就攞你命，因为大家咧个焦点咧关注咧。都唔系呢啲大白工工程嘅问题， 系、 啊， 咁啊，乘机咧系益喺啲阔佬， 咦，唔系即系 乘机咧系继续炒楼， 系咁开战线，总之咧过到边个度佢都着数， 唔系，同埋你知道就系话而家几多社会矛盾。即系其实都喺呢个地铁车厢里面发生。喂，你再搞多啲咁嘅车厢，又系见到嗰班咁嘅人。喂，即系其实，喂，你如果你踩单车，咪好好多咧。其实如果系， 你明唔明啊？最终佢哋都会摊派嚟落本土派嗰度啊嘛。如果唔系，佢哋点样真系做键盘战士啫？ 咁啊，真系，唉，即系地铁就差唔多啦。我哋下节翻嚟，我哋讲翻呢个即系热烘烘嘅苏格兰公投啦。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Hello，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是不是一定要 X 配 Y 呢？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唉，即系其实嗱，我哋讲呢个国，即系最后呢一节啦，我哋讲翻啲国际嘢啦。其实嗱，即系 follow up 翻上个礼拜，我哋讲呢个普京大帝，其实讲翻两句先啦。即系你见到而家 奧巴馬嘅部署就好明顯啦，就係、是、寫難取易啦。屌你普京真係件咁 Q 難搞，屌你即係你呢圖你入面有咁多即係嚇，即係都唔多中心嘅人，即係個個都係即係都係機會主義嘅各懷鬼胎。唉，咁不如搞呢個 ISIS 好過啦，大佬即係呢個全民公敵嚟噶嘛，全球公敵嚟噶嘛，係嘛？但係其實你見到奧巴馬都係嘅，即係 even 你而家你話即係向呢個 ISIS 專宣戰都好，其實佢緊守一條底線就係不駐軍啊嘛。 嗯， 系嘛？即系你见佢，其实佢而家佢条底线就好清楚嘅， 因为代价太大 啊！ 啊，代价太大嘅意思就系你驻军其实使好多钱。 嗯 嗯， 美国而家仲点可以有咁多钱喺度咁样嘥啊？ 同埋你如果你系以即系北约嚟出师嘅话，你起码使嗰啲叫做系大家可以分啊嘛。 系啊， 系嘛？咁啊，即系你见到好明显啦。咁所以其实你见到普京即系就咁就吓。啊呢、這个叫做系就 抽水啦， 系啦。咁啊，即系讲翻呢个公投啦。其实嗱，公投我哋前日阿淡亦都讲过啦。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有呢个咁嘅辐射效应，其实先至系最即系其实嗰个影响先系最大。咁你见到今日啦，即系其实麦克尔都讲嘢啦，佢亦都话，而家国内面即系其实开始有人喺度鼓吹呢个巴伐利亚独立咯。 巴伐利亚系咩鬼嘢嚟噶？ 拜仁慕尼黑啊！ 哦拜仁慕尼黑，屌大佬，拜仁慕尼黑啦，大佬。 唔系，巴伐利亚大区嚟噶嘛？ 你讲俾我听啊，大哥。 唔系巴伐利亚一个大区嚟，即系成个南德国嚟噶嘛？咁你慕尼黑都一个城市嚟嘅啫。咁喂，咁如果系咁样搞嘅话，哇！啲高登仔讲咩咧？就话， 咁、哎、德国确实系咁样组成噶。 啊， 系咯， 系佢系由好多十几个好似系嘛？ 联邦嚟噶嘛？佢都 卅几个啊。 啊，当阵时呢个俾斯麦去一统江山噶嘛？ 系啊，俾斯麦。 但系以前我僆仔嗰阵时候读。唔係叫 Germany， 叫 Prussia 噶嘛，嗰、那個地方 係啊，多哦多出 咗。你1870年啊 ，Franco-Prussian War 啊，嗰陣時候其實 Prussia 即係德國嚟噶嘛，大哥。 普魯斯 係普魯斯嚟噶嘛。 咁啊， 所以咧英文咧嗰陣時候咧，佢哋唔係叫英文啦，唔知係咪叫德文啦，就叫 Deutschland 啊。 係啊， 其實佢係有十幾個聯邦係組成嘅地方。 佢個 Deutschland 係一個地理名詞嚟噶嘛 ，Prussia 係其中一個公國。 唔係，所以我先講立場，唔好話我成日好快咧，就已經係終結。我就覺得咧，即係 self determination， 即係所謂嘅自決咧，呢個權利咧係要保障嘅。 係啊。 有呢个权利唔代表你一定係赞成 嗯 独立或者係继续统一。 嗯 咪两瓦子嘅时候唔好两样嘢。 嗰、那个原则嚟㗎嘛。 嗯。 係咪即係我哋有权决定香港未来嘅前途唔代表我係赞成香港独立。 嗯。 唔代表我哋赞成香港应该係有邦联、嗯、或者城邦。係咪所以你唔好搞乱啦，即系啲人咧打民主回归派嘅时候咧，佢都系搞乱咗呢个概念。 吓，唔系大问题，啲国家至上主义者就会咁讲噶啦嘛。喂，你又可以自决得，佢又可以自决得，成个国家咪乱咯。咁样我哋点样走去组织埋一齐抵抗美帝，抵抗其他地方 嘅 帝国主义咧？ 国家嘅目的系乜嘢咧？其实你应该攞翻系即系当年呢个卢梭嗰个讲法啊嘛。因为我哋将个权。其實係一個所謂嘅 social contract 咧，所謂社會嘅契約，我係交咗個俾個政府去保障我哋嘅乜嘢自由，我哋嘅權利。 係，即係其實唔係因為 所以我哋有呢個所謂革命嘅權利啊嘛。當我哋嘅自由同埋我哋嘅權利都係俾你剝奪緊嘅時候，我哋咪收翻佢咯。 唔係，其實當代自由民主嘅理念其實好清楚嘅，就係話其實。國家係一個 necessary evil 嚟噶嘛？其實即係嗱，我哋每個人都唔想要國家嘅，但係問題就係有啲嘢係要集體保障嘅，即係譬如好簡單就係話，喂，你以前嗰啲野人社會，喂，有啲猛獸啊喺度攻擊你嘅族人嘅時候，喂，咁我哋梗係要推選一個人去保衞我哋自己㗎啦，咁然之後先令到我哋即係每個人都可以集中翻自己耕自己嘅田，自己去即係報自己嘅獵咁樣樣噶嘛，即係你個社會分工你要咁樣先保障到噶嘛，係嘛？即係你要起咁最基本嘅安全你保障到，你先至可以即系其实你可以发展到经济，即系其实你先至有咁样嘅即系政府，其实一个 agent 去保障我哋嘅所谓 public good 就系咁样样噶嘛。 咪所以你现代社会即系社会政治哲学里边讲得好清楚，就系话因为你政府或者呢个国家嘅成立系保障我哋嘅生命安全，保障我哋嘅财产同埋保障我哋嘅自由。如果有一日我发觉我嘅政府已经不能够保障我呢三样嘢嘅时候，第一我有权推翻你，第二我有权要求我哋自己决定。 呢个就系所谓嘅社会契约论啦，系咪？ 系咪？ 咁啊，即係你而家你見到即係蘇格蘭啦，即係其實嗱，藉住即係叫做係，哇！佢真係好，真係好巧啊！佢藉住今年係呢個叫做係班洛本克即係戰役嘅七八周年，咁、當其時呢個蘇格蘭人其實亦都係即係以小勝大一場叫做係即係蘇格蘭獨立嘅戰爭啦，其實係咁、正正就喚起咗蘇格蘭人即係其實獨立嘅即係叫做熱情啦，係嘛？ 民族意識 係啦， 但係咁講喎，呢、這個民族意識喎，你諗下即係。呢、這個英格蘭同埋蘇格蘭，佢已經叫做合併咗成七百幾年啦。嗰、個根基本上係一個藉口嚟嘅。你 其實三百幾年，三百年 。你睇翻，但問題三百幾年都係好長嘅時間個藉口嚟嘅啫。成件事嘅起因應該係金融海零八年金融海嘯令促成佢咁樣做嘅喎。 再加上你當年大丈夫人女嘅政策鐵腕政策，令到咧蘇格蘭人。尤其是本來佢嗰個嘅基層啊，或者工黨啊嗰種咧、即係你打個工會啊，你搞人頭税啊，嗰啲係令到嗰個以前一路歷史遺留落嚟嘅民族問題咧，係再次挑起。 係， 唔係你又冇辦法嘅喎？你 Margaret Thatcher 要講緊自由主義嘅時候，你蘇格蘭傳統講緊咩啊？喂！佢個最強嘅係重工業啦、礦業啦，嗰啲係需要一班工人組織力好強，然後先至 work 到嘅嘢出嚟嘅。 係因為其實即係你蘇格蘭佢本身佢重工業係好蓬勃噶嘛。第一就係佢即係煤礦啦，係嘛？第二就係造船啦，同埋佢自己佢除咗呢兩樣嘢之外，其實佢唔係話即係好似外間咁講，佢淨係得北海油田嘅，其實係。佢除咗呢幾樣嘢之外，佢 三文魚都好勁喎，你唔知啊？ 係咩？ 系啊，其中一个咧，即系呢个统派啊， 即系佢捕鱼劲， 因为佢话咧，原来呢三文鱼咧喺南边游向北边，咁嗰啲系属于英格兰咧，定属于苏格兰嘅咧？以后即系要分赃嘅时候，唔好话债务，我哋大家要即系分摊啦，系嘛？即系核子基地你话唔打要，北海油田你系要，三文鱼你又要咁，咪所以我觉得咧，去到呢一个公投，即系除咗体现咗大家嘅即系自决。或者係自由嘅意志之外咧，其實啲人就係最後就睇緊實際嘅利益。 係啊。 但係你講實際嘅利益，即係經濟啦，係咪？其實出面好多人即係亦都喺度喊驚咁樣樣，幫呢、這個即係英國喊驚咯。喂，大佬，即係你獨立唔掂啊！即係你呢個蘇格蘭，即係佢未至於好似話，即係我哋香港人冇咗東江水，你水都冇得飲咁樣。 喂，但係咁講喎，香港嘅傳媒今日咧就話金馬倫佢係一個分裂國家嘅罪人嚟。 因為其實佢錯過咗最好，佢錯過咗最好嘅 timing。 因為佢見到當日嗰個咩蘇格蘭咩民族黨啊，然之後咧就諗住一鋪台嚟曬冷，點解曬冷錯咗啊？咁啊初時就贏20%個民調，點知原來一個禮拜之前咧就係相距4-5%。呢镬嘢真系佢变成呢、這个即系千古罪人啦，好似阿老平话斋大哥， 系啊，即系呢个叫做系 Cameron 啦咁样样。喂，咁但系其实唔系、啊，即系我发觉原来咧，即系如果真系即系苏格兰独立咗之后咧，喂，可能即系保守党真系一个赢家嚟。点解咧？因为其实喺苏格兰嚟讲咧，其实保守党系冇飞嘅。如果你独立咗出去嘅话咧，即系其实你。英格兰本土嚟讲咧，其实你反而由而家嘅 Pin Parliament 会变咗，即系其实呢、這个這个保守党变为最大党嘅，其实系。 喂，但系英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啦。 咁啊系，国力已经完全唔同啦。 系咪？即系你话英美，屌仲有人你英咩？ 咁你起码冇咗三分一嘅国土、啊。 唔係，我諗地方就唔緊要，但係問題就係成個國力嘅問題，同埋你呢鑊咧都係魚到爆噶啦，大佬，係咪？即係老實講，你問從阿爺嘅角度嚟講，佢屌鳩你啊，笑鳩你啊，定係還是咩好咧？ 唔係，阿爺而家反而係最驚喎，又因為你有蘇格蘭呢一個咁嘅先例，香港援引佢，然後搞一個 西藏內蒙啊、新疆、啊、 著民自決係啦，咁佢剩翻中原十八省咁點算？ 嗰啲粉青啊，笑得太早啦！嗰啲粉青喺度講咩咧？就話啊，你都有今日啦，即係喺度打呢、這個即係咩啦？即係打即係叫做係即係你香港咁樣攞翻嚟啦嚇，仲要講乜嘢？有即系，唉，即系牙刷刷咁样样。 不 过 咧，我 觉 得咧，我今日咧睇华盛顿邮报咧有一句说话咧，即系个作者咧，我终于揾到咧呢个系咩叫即系口里说不，身体脚很诚实咧嘅英文版本。 系 咁个英文版本系咩咧？就系、是、Whose heart say yes？ 系 就 But whose Heads say no 咁佢就话呢个系佢描述，即系我唔知系咪事实啦，即系听日就会揭晓啦，或者凌晨揭晓嘅就系、是，即系话我哋心底里边咧就好想赞成独立，但系咧我个头咧就唔岌头就话 say no 嘅。 嗯， 咁啊，口里说不出，身体强硬成实。因为点解咧？你衡量得失，其实我都系中。Anthony 嗰阵时候，你休假嘅时候咧，我同阿 Michael Mo 喺度做呢个苏格兰独立嘅时候，啱啱提出呢个愿望嘅时候咧，我话你睇翻， 屌你唔好咁快认住，而家仲未开票啊，大佬。 喂，大佬唔系 ，roll 而家个 rolling 系47% 支持，53% 反对、啊，讲紧 一日未断气，都未知边个输赢。 嗱，我咧就真系即系身体脚好诚实、我买汇丰今日我真系当，因为点解咧？ 你买几手先？ 我买几手啫？ 几手？你冇 三不成几？ 喂，咁你成十万噶咯？嗰度差唔多。 喂，我就真系赌呢一个嘅苏格兰系独立，因为我点解我衡量过 啊？ 即系几个 factors 啊？ 第一，我从呢一个嘅即系财经界嗰班阿哥全部发表嘅意见，有啲人话苏格兰将会经济停滞十年啊嘛。 吓、 啊，啲人系会谂噶。喂，我虽然我好威。獨立咗，喂大佬，我十年嚟都係一窮二白，或者係即係比以前而家嘅生活係差咗嘅。 嗯， 你覺得啲人係咪咁冇實㗎？ 喂，唔係，同埋蘇格蘭獨立咗之後，佢係引申到個佢自己本身安全問題嘛。 係啦，第二就係話，喂大佬，你到時好多即係交易嘅問題，我喺個過程裏邊同英格蘭 係咯。 系咪？你北海油田系一个啦，系、 嗯、 咪？第二就可能你个核子基地嗰个问题啦，系、 嗯、 嘛？喂，好嘅嘢你又要，屌唔好嘅嘢你又唔要，你又会增加嗰个国际冲突嘅。跟住欧盟已经讲 输打赢要， 系嘛？西班牙 喂，其实你讲呢种输打赢要，即系之前即系呢个灰不黑咧，即系闹独立咧，其实都有咁样嘅，即系都有咁样嘅，即系举措嘅，都系即系嗱，好似国防咧都系归你哋，即系加拿大帮你管嘅，但系基本上我哋都系独立嘅。 如果你冇得着手。 同埋佢其实而家呢个举动咧系啱嘅，就系逼呢一个嘅即系英格兰同威尔斯咧，或者其他啲地方咧系放多啲权力俾呢个苏格兰。 哦，系啊， 咁你咪冧你咪算鬼数咯。 系喎，唔系咁其实如果咁样讲嘅话，长远嚟讲，其实中央政府嘅实力个权力其实系被削弱咗嘅，等于系即系呢个即系佢 even 留翻喺即系英联邦入边啊，即系咁你喂你对得苏格兰咁好，喂咁其他地方咧？ 而家 全世界讲緊管治都係兴 decentralization 㗎啦。好正常一样嘢嚟喎。但问题 你睇咩时候呢，如果你自己本身嗱譬如你金融危机嘅时候，即係你经济系即係走下坡嘅时候，其实呢个你系呼求一个即係比较强嘅政府去即係搞返起个经济。 咪当然你话从统派角度先你咁讲嘅就係话即係你梗系好着数啦，但我又要保留返英镑、我又跟返英女王。系咪啊？北海油田我系要，屌核基地我又唔差，三文鱼游上嚟我系要，大佬，咁你咪好傻，大哥。 咁所以其实嗱，英国咪有啲即系社会研究中心，佢咪 所以佢俾人反击咧，即系啲人开始 puzzle 系有理由嘅，即系你谂下欧盟，即系西班牙都出声啦，马克尔都出声啦，系咪？即係其實你呢一個係一個危機嚟㗎嘛，周圍喺度搞自決嘅時候，雖然我要保障呢個權利，但係其實到最後嘅結果，你都喺度衡量緊個得失。 係、 對嗰啲人嚟講，已經唔係民族主義嗰個問題啊、 但你講嘅得失係咪即係主要經濟先？ 梗係經濟啦，大佬。 但係經濟其實係咪真係咁？ 你有嗰個光環有差用咩？ 嚇、 係咪？ 嗯。 當如果我冇經濟利益嘅時候，全世界嘅人都跪低啦。 唔系，但系其实 你谂下，当年德国统一啊，西德系顶咗十几年， 系， 因为已经喺度讲紧就系话德国同东德咧系最能够统一，因为佢个工业基础啊，同埋嗰啲人嘅人均教育质素啊，系已经系相类近，都顶咗十几年 啦。唔系，但系其实嗱，你就系讲如果你话苏格兰独立党咧，嗰、那个首席大臣 Alice 三王咧，佢自己本身都唔系话完全诉诸于嗰个叫做系历史光环嘅，即系其实佢自己亦都讲嘅就系话经济嚟讲，哇，即系你唔好睇轻呢个北海油田啦、啊，即系你起码即系叫做系即系如果你话即 系正正系北海油田嘅问题，差你一句嘅就系其实佢已经其实已经差唔多江郎才尽噶啦。 佢用唔系其实佢用咗廿几年嘅，好似 系啊，唔系剩翻好多。 佢有240亿桶。佢而家剩翻240亿桶，即系起码，好似唔知，唔系啊，241亿桶算多啊。佢估计系 今次嘅投票，好多人都批评啦。你得400几万，系咪仲少香港咁滞？仲有咧，就有几十万咧，原来系外地咧， 即係例如我哋咧就居於喺蘇格蘭咧投票，反而咧都離開咗蘇格蘭，去咗英格蘭啊、北愛爾蘭做嘢，或者去外地做嘢，幾廿萬人咧冇得投。 唔係因為佢住民自決啊嘛，佢叫住民自決啊嘛。 你決定你嗰塊土地嘅去向，咁咪講緊。 咁所以點解話即係呢個輻射即係個影響咁驚咧？共產黨就係、是、因為其實如果你套翻呢個咁嘅原則。喺大陸嘅話，喂，咁其實真係四分五裂嘅喎，可以係。 同埋我係大陸，喂。 咁所以其實嗱，你唔可以話即係大即係共產黨冇遠見啊！佢喺條青藏鐵路搭落去，即係呢個西藏同埋即係新疆咁樣，佢係咁大量殖民一啲即係漢人落去。喂，其實喂，你 even 你去到住民自決，喂，其實你都有啲漢人喺度喎，係嘛？即係其實都有嗰班咁嘅人喺度話事，用翻即係普京嘅一個克里米亞原則。吓、啊、咁样去殖民人哋嗰度，然之后就话我啲僆俾人即系啊，俾人恐吓啊，又俾人亏待啊，佢自己本身都有 say 啊嘛，呢个共产党系嘛？ 不过如果我公平啲讲啦，即系调翻转头，我估如果我系苏格兰人咧、我都会赞成独立嘅。 嗯， 就即系正如当日梅铎咁讲啫嘛，你放佢出去竞争下啦。 系， 喂，但系咁讲， 同埋呢个世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但系问题，你真真正正系苏格兰人住喺嗰度嘅人，你反而系惊独立。个原因系在于独立。 唔系，所以我头先嗰个分析嚟嘅。 系啊， 就话啲人咧，一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咧，一定要谂经济利益嘅。 唔止经济利益啊，我讲紧系人命嘅问题啊。因为正正系你独立咗，喺苏格兰独立咗之后，喂，你令到英格兰同埋北爱尔兰嗰条交通线断咗咧，你。北愛爾蘭係缺乏咗支援之後，佢本身嗰個民族同埋宗教問題又因為咁嘅挑起咗，咁又有炸彈襲擊嘅時候，會影響翻蘇格蘭啊嘛。 Exactly。 嗯，咁啊，所以就即係呢個我哋就放長雙眼，都唔使點放長雙眼啦。 今日凌晨 啦， 點影知啦？ 幾個鐘之後就知啦，係嘛？即係不過你對於即係球隊嚟講冇影響㗎啦，你都係分兩隊㗎啦。 其實 都有數超。 唔係，我估咧未來嘅日子裏面咧，大家都可以用翻過去日子裏面睇嘅。 啊， 其實蘇格蘭你其實新工黨嗰陣時候提出嗰種理念咧，其實已經係下放權力㗎嘛，成立地區嘅議會。 嗯， 其實咧。即係最大嘅問題係英格蘭點會即係成個United Kingdom 會面對呢個問題呢，就係、是、因為你係一個 unitary government，即係比較係用由中央 單一制國家 單一制嘅國家嘅地方、你唔係一個 federal government、其實你如果真係要免除呢一啲咁嘅政治上面嘅不穩定因素呢，其實所有地方都要諗呢，就係點樣搞一個聯邦制嘅地方。 嗯， 呢个先至系即系真系世界未来嘅出路、 啊、 因为小国寡民系 O K 嘅， 唔系，因为其实点解你一个强嘅中央政府紧要，就系、是、因为你战乱时期先紧要啫嘛。你个和平时期，你冇一个外来嘅威胁咧，其实相对即系一个强嘅中央政府，其实系唔系咁重要。 同埋呢个系个 tyranny of majority 啊嘛。喂，我系苏格兰，我都会觉得啦。大佬，你成个联合王国 专制， 几千万人系嘛、我得几百万， 咁你真系以大欺小啫。 你又帮我决定我自己， 即系大虾细啫， 大石砸死蟹 啊！喂，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哎呀，周深已经好唔耐烦啦， 系， 哎，好，咁啊，下个礼拜再翻嚟啦， 好，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甩八八，好特别，我系萧若元。